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咱们继续茶区系列的讲解，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咱们的宝岛台湾啊，这也是一个现在著名的茶区。其实咱们之前呀，在讲福建那一部分的时候，也稍稍的涉猎了一部分台湾茶区的一些个茶也好，包括多杰老师也给大家讲了讲他们的历史由来。但是呢，我们一商量，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包括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宝岛台湾旅游，也带回来了很多茶叶作为伴手礼，对吧？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给他就这么忽略过去，而且现在大家对他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什么高山茶呀，包括人家那边台湾产的，连我都知道的东方美人之类的这些乌龙茶，确实知名度很高。那今天让多杰老师给大家把这个台湾茶区啊，再好好说一说。 嗯，可以啊。 嗯， 孙涛老师讲的对，台湾茶区呢，应该讲第一，在我们专业角度来讲很重要。 嗯， 第二，对于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很重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大概前一段时间啊，做了一个课程的讨论。 嗯， 课程讨论的内容是你第一次买茶的经历。 哦， 啊，记住啊，不是第一次喝茶的经历，是第一次买茶的经历。你第一次喝茶的经历，毋庸置疑，尤其是咱们北京人肯定都说我喝的是茉莉花茶。 哎， 我爷爷的，我奶奶的，我姥姥的，我姥爷的， 全家， 哎，反正我们家老人的吧， 啊，祖宗八辈喝都是这个。 哎，对，就这都是这茉莉花茶。 嗯， 这没差别。 嗯， 第一回买茶的就是自己掏腰包买茶，这个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哦， 这是从被动消费到主动消费的一个重要阶段。 哦， 你喝的那茶叶，甭管您爷爷的、您姥爷的 啊， 那是人家沏的茶叶，你跟着 蹭的， 哎，滋儿都来一口，或者老人疼您，给您来一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家里有点什么茶叶，我喝点什么茶叶，这个也没有您的选择性。 对， 这就是取决于那客人送什么。 嗯，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叫被动饮茶。 嗯， 被动饮茶的这个阶段呢，应该讲还是个初级阶段。 哦。 您看，您现在您吃饭，没有人是被动吃饭的， 啊， 都是主动吃饭。 那是， 哎，这什么区别？ 你不主动，胃也得主动， 啊，不 饿呀。 他就被动吃饭的人是，咱今儿坐这等人请，反人请什么吃什么， 啊，不请就是不吃了，是你这意思？ 不成，不请 那是要饭的，哎， 道理是这个道理。 啊， 今儿您一出门，咱们三个朋友、四个朋友往这一坐，时间差不多了，说该五点钟，咱准备吃饭了。 嗯， 吃什么呀？咱那位说了，咱火锅吧。 嗯， 这时候不想吃火锅，前两天刚吃的。 嗯， 咱清淡点，咱来素菜。 嗯， 这是素菜太没劲了。我觉得那天那点开粤菜馆挺好，咱吃这个去。 嗯， 你看，每个人都能说得出来自己想吃的。 有， 哦，而且呢，也愿意为他消费。 嗯， 这就叫主动餐饮。 哦， 我自己有想吃的东西，今儿特想吃一披子饼。 嗯， 我回去我就得吃。 嗯， 这很正常。 嗯， 那茶叶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哦，啊，对对对， 这就叫被动， 给什么喝什么，一般都是。 对了， 啊，没有挑的 啊。我们就有这种听众朋友呢，也得很实在。 嗯， 讲了说我们喝茶主要取决于我们 去谁家，他们家有什么茶， 或者是单位老张他。工位上有点什么茶啊，直接摸人一把就得了啊，经常是这种的，这叫被动饮茶。说怎么叫主动饮茶，我自己掏腰包，我看这茶真不错，我自己花点钱买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你喝茶的这个阶段是重要转折点。 多杰老师，来，咱俩互相的说一说 啊， 你的第一次买茶，就是你说的主动买茶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主动买茶买的是今天一定不会再喝的清香型的铁观音。 喂，哦， 嗯， 您那时候还知道清香型的铁观音？ 啊，知道了。 这是这些概念是您当时买茶的时候您就心里都明细。 明细，我们老师告诉我的。我们老师爱喝这清香型铁观音。 您那时候在干嘛？ 在读书。 大学 啊，不，上研究生了吧？ 哦， 上研究生了。 哦， 买的这清香铁观音在哪儿呢？这茶城许县都没有了。 在天通苑那会儿有个茶城。 哦哦， 嗯，不小呢。我现在回忆那规模可不小，那茶 也不近呢。 啊，我们老师住天通苑 啊。 啊，他住天通苑那边，就离着近。 嗯， 在那个茶城，我当时是记得、 哦、 买的清香型铁观音。 为什么买它？就因为老师喜欢，要向老师全面的学习。 哦，还不是这茶， 记忆出现了错乱了。 不是这茶，比这还早， 还早， 还早 啊！不是研究生的时候， 哎，可能就要上没上之前了、 哦、 啊！对对对，那有一罐，那怎么回事呢？那更可乐了。 嗯， 这个地儿现在好像还在。 嗯。 在东直门来福士， 嗯，哎，来福士一直在啊，你、 哎、不来福士啊，五层还是六层啊？有个特里屋， 哦，那这不知道， 就是卖家居用品的， 哦、 卖家居用品的特里屋， 嗯， 这特里屋呢，里边有卖茶叶的， 哦， 台湾茶， 嗯， 还真是台湾茶， 哦， 这牌子我就不给它暴露了、 嗯， 是一个台湾的品牌，卖一罐一罐的这种。台湾茶是现在看起来就都是清香型乌龙。 嗯， 我买那盒呢是四季春。 嗯， 是四季春的品种。 嗯， 啊，做的清香型的乌龙那么一小罐。 嗯， 啊，这就是应该是我第一次为我自己买茶。 为什么要买罐？好看 啊，也是要了解茶了那会儿、 哦。那时候已经对茶很感兴趣了。 开始就在做这文献了，但是不怎么饮茶，饮茶还不多，所以那会儿就想喝点。咱们现在话说就喝点功夫茶嘛、 哦、 喝点细路茶、 哦、 别光喝那花茶了、 哦、 这个是我第一回买茶的经历。 那你这不行，虽然你现在是茶文化学者，那你这没有我早 啊、哦、你来。 我在上高一的时候， 嗯 嗯，高中一年级，这样往前推，在2000年， 嗯， 差不多吧， 嗯， 2001年左右吧、 嗯、 04年上大学啊，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主动买茶，主动买茶还不是买一种，但是和现在的那个茶呢可能有点区别。我那时候主动买茶一般买三种还是四种，我记不住了。我那时候在我的那个上学的那个课桌下层有四个罐子还是三个罐子，我现在有点模糊，但最少是三个啊。买三种，一种是苦丁茶， 嗯， 然后放在一个绿色的罐子里， 嗯， 还买 很做作， 对，还买一个金莲花， 嗯，要有那会儿有那个、 哎、金莲花， 挺大朵的那个、 哎哎、 啊， 带茶饮嘛，咱现在都不能说叫茶了啊，带茶饮放在一个橘红色的罐里， 啊、是， 然后还买了现在大家去茶馆经常喝的啊，这个。菊花茶 啊， 啊， 一个茶都没有， 杭白菊， 啊、 买一搁在一个白色的罐子里、 啊。 我这个呢，虽然按多野老师现在的话说，一个茶都不算， 对， 但是那个时候有了主动的买这些代茶饮，就是当 茶， 但是确实是当茶那么喝的啊。 苦丁茶、菊花茶都叫茶嘛， 哎、 还是叫着茶。 所以那时候每天晚上，我可是自己在那滋溜滋溜的，每天得喝一晚上。啊，这是我在零年、 嗯、 2000年的时候，早了你多少年？ 嗯，好多年，好多年 是吧？ 确实是。 然后后来真正第一次要说买现在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茶，还真就是后来去了张一园。 嗯， 因为我爷爷也是好喝茉莉花茶，有一回是人家送了我一点张一园的，过年的时候那包装的茶可能也没多好，我给拿回去了，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是特别爱喝。爷爷说，哎，这味儿不错，说那你再给我弄点，我就去张一园买了，买了几百块钱一两的，忘了，给买过了那么一回，那是第一次， 嗯、 我有印象的，我去买茶了。 对， 嗯， 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很多的同学学生啊，第一回买茶是在哪儿呢？ 嗯， 在旅行的途中。 哦，在台湾 或者在云南。 哦， 就这俩地儿，这开启很多人。 哦。 关键性的与茶相关的， 我给我妈拿着我的那个信用卡，我说你出去玩就买这些东西。我妈到了咱们宝岛台湾买了什么茶来着？我忘了，反正买了好几包茶回来，就是送人，还买珊瑚， 嗯、 要不我拦着还要买钻石还是怎么着？反正是茶是大家到那儿都买了，而且还说，哎呦，人给我们喝了，人好喝着呢。 对，它是一种气氛， 嗯， 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云南是个茶区， 嗯， 我们的宝岛台湾也是一个茶区， 嗯， 在这样的茶区里边，你到人家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活动，就是主题的一个茶游， 哎， 到茶山的茶馆啊、茶园啊、 嗯， 带您去看一看。 嗯， 也可能让您摘一摘、采一采，或者让您参观一下制作的流程。 嗯， 起码肯定要给您泡上这么一壶茶。 最主要让你歇一会儿， 哎，歇一会儿。 老头老太太喜欢这个， 嗯， 往那儿一坐，歇一会儿，人给泡杯茶，又不要钱，聊一会儿、 哎， 他挺高兴的。 哎哎，就在这么一个过程之中， 嗯、 很多人呢。就第一次接触到了， 嗯， 尤其咱北京的朋友啊，我那会儿做这讨论的时候，很多北京的同学都是这样说， 嗯， 接触到了半缸子以外的饮茶方式。 对，我现在还没脱离半缸、 哎、就吃这个茶还能这么喝呀， 对，这么小的杯子、 哦、 还不够我滋溜一口，这太不过瘾了， 还能这么小的壶，这么小的杯子呢、 嗯、 哎，有的人觉得不过瘾，但有很多人呢就被这个形式吸引， 哦， 哟，这壶真漂亮， 嗯， 这小杯子真精致， 真是， 你看人这茶汤呢真细腻， 哎， 感觉不一样， 嗯， 所以我说这个咱们宝岛台湾，尤其是在这些年旅游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啊是非常代表一个大家初级接触茶的时候的一种感觉的。 哦， 就在台湾接触茶， 嗯， 因为耳目着都知道台湾这盛产茶叶嘛， 对、嗯， 是吧？这是都知道的。 嗯， 咱们又好带点什么，赤度行游购鱼嘛， 嗯， 啊，它这购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嗯， 所以这样的话，在台湾对于很多人来讲。第一次买茶就买清香型的， 嗯， 买高山茶呀，买什么大鱼岭啊， 嗯， 买什么蓝鬼，它甭管是什么了吧，很多， 嗯， 都是在这个地方。不信咱们跟听众朋友去交流，所以我说这对很多朋友来讲呢很重要， 嗯， 它与我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很重要，与大伙儿这个爱好角度来讲呢可能也挺重要， 嗯， 包括在很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咱还挺流行喝这个台湾茶， 哎，对， 哎， 高山茶流行过很大一阵， 啊、很长一阵， 是吧？ 包括到现在为止，也很流行、 嗯。 所以我说呢，这个跟春涛老师我们这一合计，我说这台湾茶区上一回呢讲的那个不叫台湾茶区， 嗯， 很有一两个月了吧， 嗯， 叫闽台茶区， 哎， 哎，就是连着福建一块讲，主要讲福建， 嗯， 捎带手讲了讲台湾， 嗯， 所以我说那台湾呢是值得给您啊好好的。谈一谈说一说的， 嗯， 哎，先说这茶区呢，咱们都先说出产， 嗯， 台湾茶区能够出产几类茶呢？应该讲除黑茶以外，黄茶以外都可以产， 嗯，哦，红的、绿的、乌龙这些都产， 白的 啊、哦，白茶也产， 白的 啊， 这些年可以做白茶 啊、 哦、啊，你像我就喝过铁观音树种做的白茶， 嗯， 清新乌龙树种做的白茶， 嗯 啊，包括台茶。系列这些培育品种做的白茶啊，都喝过啊，也可以。 嗯， 他就直接做这种尾雕，不炒不晒， 嗯， 直接做尾不炒不揉，直接做尾雕就可以。 嗯、 那主产的当然是红的 乌龙茶，还有 啊和乌的，就、 嗯、 咱们说清茶吧、 嗯， 这两个是它的最主体，最主体。讲上回讲的时候，我跟您讲过，为什么当时设计的是闽台一起讲呢？因为闽台不可分割， 哎、嗯，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嗯、 那么最开始在台湾种茶制茶的，基本也都是福建籍的移民。 嗯， 哎，我们这些福建的漳泉这几州的， 嗯， 啊，我们说这些的茶农到了这个台湾。台湾呢，当时由于开埠以后就要进行贸易，尤其是对外的转口贸易， 嗯， 需要啊大量的劳动力。台湾本岛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技工不足， 哎， 啊，有技术 缺技术，其实主要是 那当然了，你的制茶是一种技术， 嗯， 在当年来讲，那这种技术很封闭的手段，您说今天说实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上网查之后都会做茶， 嗯， 但我估计你做不好，但是我估计你也能做，就是这点东西 啊、 嗯。那掰开揉碎了，那视频都给你拍，视频都拍出来了，带讲解， 嗯， 有什么会做不会做的， 嗯、 还也大概齐。 对， 这就说今天如同说人人都是厨师是一样的， 嗯， 您下载任何一个 APP 就可以了， 嗯， 都不是那菜谱， 嗯、 都是给您拍那小视频， 哎， 有的是这个现在博主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 专拍这个， 多试两回，基本都能成功。 哎， 嗯， 像人家大厨说做的味儿那么好，我看有差距。但是您说骨子熟了能吃、 嗯， 还不错。我告诉您，肯定比外边做的健康卫生。 哎， 也就可以了。 嗯， 举这例子是一样的，就是说，今天您想学习一种知识， 很容易，在当时很难。 嗯， 那么当时台湾开埠种茶叶，把茶叶种上以后，收茶叶得制作。 嗯， 不会做。 嗯， 不会做怎么办呢？因为当时在台湾府已经有一些，啊，我们说大陆这个福建过来的了。那主要你看都是明末到清初，再到台湾，就康熙年在台湾重新开埠治理的以后的这个情况，但人不够，从老乡叫人呗， 嗯， 回咱们的这个福建， 哦， 叫老乡， 嗯， 所以当时有一大部分啊，在清末的时候，有大部分的船工是两地跑的， 哦， 就是这些制茶的工人， 那边挣钱回来花， 应该讲是制茶的季节就去， 嗯， 不制茶的季节就回来 啊， 哦，因为这边还有农活呢， 哦哦哦哦， 您因为这制茶的多致富啊，也不是， 嗯， 它还是一种补贴， 嗯， 真正能指着茶叶这一项收入就养活家庭的还是少数， 哦， 还是少数，他该种田还得种田，他只是另一季上做这个事而已， 哦， 忙活一阵而已，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主业，他是两地跑，当然慢慢的发展起来，就把这个台湾这个茶区就算开发起来，因为你带过去的以后，既然有人，人就要再交流技术，那慢慢这个技术就有了， 嗯， 所以台湾茶做出来是什么风格的呢？ 嗯，福建风格。 哎，对了，肯定是做出来是福建风格茶叶，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那说台湾制出这么多茶种类，先做的是什么呀？最早做的是乌龙，先有的是乌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福建做乌龙。 对， 哎，这关就是这么一观念过去的。 嗯， 福建做乌龙，挪到台湾也做乌龙。 嗯， 那有一部分还有在回福建精加工以后再出售。 嗯， 有一部分就直接在当地出售。所以您记住了，台湾这么多茶里，先做的是乌龙茶。 嗯， 是乌龙茶。那乌龙茶的种类就很多了，那么有的呢是台湾所独有， 嗯， 也有的呢是大陆跟台湾所共有。您比如说，我给您举例子，像铁观音， 嗯， 铁观音这个茶树品种就是台湾与大陆共有的。这故事还没给您讲过，台湾有铁观音，这很多人不知道，能生产，就是有树能制。在哪儿呢？在台北边上叫木栅，这个地区叫木栅。 嗯， 木栅在这个猫空的这个景区里边啊。为什么叫猫空呢？今天很多人到台北去玩，说到猫空去玩，猫空怎么理解呢？它是个溶洞体质，它是个山体，都是溶洞的，它里边都是一窟窿一窟窿的小洞穴。 嗯， 像躲猫猫时候藏的洞穴似的。 哦，这么可爱的名儿啊，猫空， 啊，叫猫空，这叫猫空啊。现在的猫空缆车就在那个地方。这猫空这地方呢，比较早种了铁观音这个树种，是打大陆过去的。这个人要注意啊，跟您讲这故事得有个主人公，谁给传过去的呢？或者谁给发扬光大的呢？ 嗯， 姓张，叫张乃庙。 哦， 这人叫张乃庙。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台湾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油然而起。

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提到了一个名字，就是张乃庙。那这张乃庙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因为当时在台湾府已经有一些啊，我们说大陆这个福建过来的了、那主要你看都是明末到清初再到台湾，就康熙年在台湾重新开埠治理的以后的这个情况。但人不够，从老乡叫人呗，回咱们的这个福建、叫老乡，所以当时有一大部分啊，在清末的时候、有大部分的船工是两地跑的，就是这些制茶的工人、 那边挣钱回来花， 应该讲是制茶的季节就去，不制茶的季节就回来，因为这边还有农活呢，您因为这制茶的多致富啊，也不是，它还是一种补贴，真正能指着茶叶这一项收入就养活家庭的还是少数，还是少数，他该种田还得种田，他只是另一季上做这个事而已，忙活一阵而已，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主业，他是两地跑，当然慢慢的发展起来，就把这个台湾这个茶区就算开发起来，因为你带过去的以后，既然有人，人就要再交流技术，那慢慢这个技术就有了，所以台湾茶做出来是什么风格的呢？ 福建风格。 哎，对了，肯定是做出来是福建风格茶叶，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那说台湾制出这么多茶种类，先做的是什么呀？最早做的是乌龙，先有的是乌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福建做乌龙。 对， 哎，这关就是这么一观念过去的。福建做乌龙，挪到台湾也做乌龙。那有一部分还会再回福建精加工以后再出售。有一部分就直接在当地出售。所以您记住了，台湾这么多茶里，先做的是乌龙茶。是乌龙茶。那乌龙茶的种类就很多了，那么有的呢是台湾所独有，也有的呢是大陆跟台湾所共有。您比如说，我给您举例子，像铁观音，铁观音这个茶树品种就是台湾与大陆共有的。这故事还没给您讲过，台湾有铁观音，这很多人不知道，能生产，就是有树能制。在哪儿呢？在台北边上叫木栅，这个地区叫木栅。木栅在这个猫空的这个景区里边。为什么叫猫空呢？今天很多人到台北去玩，说我到猫空去玩。猫空怎么理解呢？它是个溶洞体质，它是个山体，都是溶洞的，它里边就是一窟窿一窟窿的小洞穴。像躲猫猫时候藏的洞穴似的。 这么可爱的名儿，猫空。 叫猫空。这叫猫空。现在猫空缆车就在那个地方。这猫空这地方呢，比较早种了铁观音这个树种，是打大陆过去的。这个人要注意啊，跟您讲这故事得有个主人公，谁给传过去的呢？或者谁给发扬光大的呢？姓张，叫张乃庙。这人叫张乃庙。这张乃庙是何许人也呢？张乃庙这个人呢，生于清朝的光绪元年1875年。啊，那就是说是什么年代的人，您也就知道了，是清末的人，是清末的人。早年呢，比较悲惨，父母双丧。他跟着他这个，叫他的继父吧，这个位历史上称叫唐山师傅。唐山不是咱河北那唐山啊，唐山在台湾里讲的就是大陆。唐山师傅就是大陆的制茶师傅，是这么个意思。这位是制茶的。是个制茶师傅。教这张乃庙制茶，张乃庙这个制茶手艺是非常好的。 小天才是吧？ 哎，反正技艺高超。那到他成年以后呢？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也有重要的事件了，那就是说甲午海战失利。台湾呢，被日本帝国主义割让。 进入日据时期。 哎，强占台湾。那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是日据时期。那日本有殖民政府，日本殖民政府呢要鼓励农业。就办了这个制茶比赛。这刚才我给您提到这位叫张乃庙。张乃庙一举夺冠。一举夺冠。什么奖项呢？当时这个奖叫不叫一等奖，叫金牌赏。 叫金牌赏。说怎么知道叫金牌赏？ 嗯、 因为这金牌赏到今儿还留下来呢。 哦、 人有后人、 嗯。 今年您到木栅还看，还有张乃庙纪念馆、 嗯， 是他的孙辈在经营。 嗯、 这孙子，啊、这个张乃庙这个 孙子 这个 啊， 这个传人吧。 嗯、 啊，这个我还很熟悉啊，很熟悉，已经有他也都六十多了。 嗯， 啊，也都六十多了。那么得了金牌赏，那就很不得了了。当时就炸了， 嗯， 怎么炸了呢？有人不服气， 哦， 他不行，他怎么能得呢？这里边有猫腻， 哦，黑幕， 哎， 哦、 怎么有黑幕啊？首先来讲说，他那个茶呀，不是咱台湾的， 哦， 您这哪儿人啊？他福建人， 嗯， 他那都是老乡给他带过来的茶。拿这儿参赛来 哦， 那你想肯定比咱这正宗啊， 嗯、 比咱这做的好啊。 嗯， 这反正你得奖，真有人这么说。 对， 这古往今来都一样啊。 对， 哎，他一 喜门心。 哎，对，你别得奖，你得奖他绝对这么说。 对， 嘿，你说这事儿弄得好不容易得个金牌赏， 嗯， 那么当时殖民政府呢就要求再比， 哦， 二次比赛， 嗯， 二次比赛，监督他就在木栅的茶园里边， 嗯， 摘茶叶。啊，采青， 嗯， 制作，二次比赛，还是第一名， 哦， 又得金牌赏， 这回没得说了吧？ 又去投诉去了， 哦，这回诉什么？ 说这个，您知道这茶叶用的是这茶叶，这里边还有猫腻， 哦， 说这还有什么猫腻啊？说你知道他那原来他那个唐山师傅给他留那茶树里边、 嗯、 有十几株不一样。 哦， 说有十几株啊，是大陆移过来的铁观音 啊、哦， 不是咱现在种着茶， 只有他知道，别人不知道。嗯、 他说这更神了，他说他呀是把这铁观音这茶汁儿啊， 嗯， 给研在这里边了，看不出来 哦， 啊味儿是比我们这好，要不你喝怎么老觉得他那好喝呀？ 哦， 你说这人的脏心烂肺啊， 不，这想象力也挺丰富的， 哎， 对吧？ 这二次投诉 哦。 这殖民政府呢非常认真， 嗯， 怎么着呢？先给做了一个假金牌 啊、哦， 就是暂时性的 啊、哦，里边包的是巧克力，其实、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说你原来吃那奖牌巧克力 吃过吗、 哎？ 我也吃过。 他做一暂时性的 啊、 哦，什么意思呢？先把这颁发给你 啊、 哦，安抚一下你啊。 对， 但是这不正式， 我们得调查去啊， 再调查， 嗯。 再调查，再合格，再还发。 嗯， 怎么调查呢？这当时这人都很仔细啊。 嗯， 说一调查呀，前半段还说对了。 嗯， 说这张乃庙这个在台湾木栅的茶园里，还真有这么十来株的铁观音树 啊、哦。你看，我就说人这个诬陷呀，他也这是稍微得靠点边儿， 在基础上编， 不然人家也不能给你立案， 对 对吧？ 说真有、 嗯，不会空穴来风，必然是有点门儿。 对，说那这怎么弄呢？说这样，说这十几株啊，那会儿没有照相技术， 嗯， 怎么办呢？说找人画吧， 嗯， 把这十几株重新都画一遍， 每个印儿都画下来，这意思是？ 对，都画上。 我天，那也画不能画完全吗？我觉得， 比如说这个植株大概是什么状态啊？它这个起伏啊什么的， 哦、 那意思就是说，再比的时候，咱们 不能动这个。 对，不能这个树有破坏， 嗯， 你不能采摘，因为这采摘就很明显的就下去了，这块、哦、这块就出来了。你想，你采的不是一只两根叶子，哦、采的就多了，画下来， 哦、 再比， 哦， 再比还赢， 哦， 这就没得说了。 哦、确实也编不出别的事 儿，也就差不多了吧。你还怎么着？ 对、 啊，这么着发给这个张乃庙金牌赏 啊、哦，哟，不容易啊！ 哎。当时是什么比赛呢？是台湾包种茶比赛。 嗯， 不是铁观音，是包种茶比赛、嗯。那说怎么又做了这个铁观音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说怎么又做了这个铁观音呢？那刚才讲了，他得了金牌赏之后呢，封他做什么呢？就是封他，按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查学教授。当时呢不叫这名字，当时叫查师。查师是干嘛的呢？要在农业厅的范畴之内循环讲课。传授给茶农制茶之法，普遍提高。是这个道理。当时这个张乃庙受聘10年。做这个巡讲茶师。按现在的话说，咱们就说研究员。或者说这个教授这意思吧。高手。10年研究。后来就觉得这个铁观音的树种啊非常好。铁观音的茶的品种非常好。要立志于呢向台湾引进铁观音。我说的是引进铁观音这个茶树。他哪人？他就是安溪人。他本身就是安溪人。渡海回安溪购置茶苗。当时跟他同行的呢还有一位，这位叫张乃乾，乾坤的乾。 一家子。 有一些历史上讲啊，说这两个是亲兄弟。其实不是。不是，应该是族中之人。不是亲哥俩。这个是他那孙子跟我说的。跟我讲说这不是亲哥俩。一会儿后边要到后边，这张乃庙的亲弟弟还要出场。 我的天。 还要出场。 我以为你这套书精彩 啊。他这个真实的故事永远比编出来的还精彩。 对。 跟张乃乾两个人渡海去到安溪买茶苗。茶苗买回来返航的途中，他这个就他这个应该讲是一族的吧，这张乃乾就得病了，在海上就得病了。孙涛老师是在海上待过的。 对。 知道海上之凶险啊。 是。 不容易。你想在当年那个程度上，就说台湾海峡不太远。 对。 那也不是说几个小时一天就过得来的事儿，要遇到风浪都更甭提了。反正是病了。而且呢就死在船上。就死在船上，就没回来，就没有再回来。 还是暴毙而亡呀。 就是得了比较急性的病。也有人认为呢是传染病。所以当时当他们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有问题了。首先来讲隔离。人要隔离，东西一律所带之物一律焚毁。 那不白带了吗？那树苗呢？ 这就是说艰难之处就在于此。那张乃庙在海上就想到这一层意思，当时就遣了一个人带着茶苗趁着小船先走。他带着大部分东西跟着大船走， 等你销毁。 要不然这茶苗就跟着一块烧了。当然这张乃庙后来没事啊，就没有传染病， 说明不是传染病。 反正当时人他对这个惧怕，他就紧张嘛，他就要这个措施。就在这样的阶段下，几经波折，甚至还有人死去的，去世的这样的情况下，这才带回来真正铁观音的茶苗。种在木栅。就是种在台北边上的这个木栅这个地方。 但刚才不是说他那里头有十几棵？ 很少，很少。 那几棵不能按现在咱说那掰个枝扦插一下 也不行。首先来讲品种还不行，他这回从安溪带回来的还是铁观音里边最好的品种。就是我们说这个红心铁观音。叫红心歪尾桃。这是最佳的品种了。已经是带回来，有记载说是1200株，有记载说是3000株，那就非常多了。他那十几株是不好使的，那不够数。把这种在边上，那就开始进一步的培管。那后来面临新的问题。新的问题是什么呢？树来了不会做。刚才我讲他得金牌赏，他是包种茶的金牌赏， 当时台湾主要做的都是包种茶。 包种茶是什么茶？ 包种茶呀，其实是比乌龙茶等级要低的。 嗯， 叫包种。 嗯， 是乌龙的一种。我这话有点绕啊， 哦、 您慢慢听。今天的乌龙茶，今天咱喝乌龙。 嗯， 闽南、闽北、潮汕、台湾都叫乌龙。 嗯， 这是一个大类，六大茶类之一。 嗯， 在当年来讲，您谈到乌龙，跟今天的范围是不同的。 哦， 是很高档的乌龙茶才叫做乌龙。 嗯， 是这个关系。 嗯， 今天的包种茶在台湾还有，也是乌龙茶的一种。按今天的意义算，它也是六大茶里边，它也得算到乌龙茶类里。 嗯， 但是在当年来讲，它不够乌龙茶这个规格。 哦， 所以当年的乌龙跟包种是两码事。哎，我们有个老先生、老前辈，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就写这么一本书，就叫《乌龙茶及包种茶制作工艺简述》。 哦， 这书名就叫这个，那就说明这是两种茶。 那就说明他们俩工艺有相通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包种茶 非常多。 包种茶不如乌龙茶那么精细 啊、哦， 做大宗出口贸易比较合适、 嗯、 啊，比较合适是这么一种茶， 嗯， 叫包种茶。那么这张乃庙原来是做包种茶出身的，这铁观音在当年来讲就算乌龙茶， 嗯， 就是说是高档的、精细的乌龙茶代表，是这么个关系。 嗯， 做不太好， 他也做不好， 做不太好， 嗯， 做不太好，风味上各方面有差距，怎么办呢？要二渡台湾海峡， 哦， 再回来， 这就跟很多武侠书里的二次学艺， 哎，二次学艺， 啊， 这找谁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啊， 这找谁呢？他不是安溪人吗？ 嗯， 他这有一亲弟弟就在安溪。就是他那弟弟就出场了， 嗯， 叫张乃醒， 哦， 反省的醒，叫张乃醒，那不是做茶的，是医生， 嗯， 而且是西医，是一位西医， 嗯， 那又给他到当地去联系当地的，比如说士绅呐，比如说当地的这个茶界的这些个领军人物吧，哎，一起再联系。他回去以后，这又按今天的话讲，这叫座谈， 嗯， 其实呢就是跟人家交流， 嗯， 向人家学习。当然他是高手了， 嗯， 啊，他这个刚才咱俩还讲这话一通百通， 哎， 你做这个他不会，他比你学的快得多，嗯， 对，他可能就是某一个窗户纸儿没给你点破， 那可不嘛，他是有相通之处， 高人一点可能马上就明白了， 哎，他得交流， 嗯， 他这个这次交流是很重要的，对于张乃庙认识乌龙茶的，尤其是铁观音，有一个重要作用， 嗯， 这次二次又返回台湾，这在传授铁观音制茶之法，这就有了台湾的木榨铁观音。 哦， 咱们今天到台湾喝铁观音叫木榨铁观音， 嗯， 是产地是木榨铁观音的品种。 嗯， 这个铁观音应该讲非常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咱们在当时安溪的一些制作的工艺。 嗯， 而且在台湾您要买铁观音，您记住了还分两种，您买的时候您得问的，这是铁观音 还是木榨铁观音， 还是正统铁观音。 哦， 这不一样， 嗯， 如果是铁观音，它就不是铁观音这个树做的， 哦，拼出来的 树种不是铁观音， 嗯， 是煤站， 嗯， 或者是黄金桂，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台湾茶区。刚刚我们说到宝岛台湾有很多的茶种是继承我们大陆的，那宝岛台湾到底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茶种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 台湾也有很多独有的，那不光是闽台它独有，应该讲世界范围它都独有的茶叶。你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就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在当年来讲就是很高档的茶叶。而且刚才我跟你讲包种和乌龙的区别嘛。东方美人茶就算乌龙。就是乌龙。 就是更是从技艺上也算是高级技艺了。 那当然了。价钱上也高级价钱。 那这确实是。 可是东方美人茶原来听节目很多朋友呢我知道我给大伙儿介绍过。今天讲到台湾茶区这么重要的地方，这茶不能不讲。这个茶的由来也是一场意外。上回讲闽台的时候也没办法展开讲这问题。这还是个小故事。首先来讲呢，这个茶还真就不是闽南的讲闽南话的茶农发现的。制作的是讲客家话的茶农发现的。这有区别啊，您记住了，我给您埋这伏笔。怎么回事呢？这有一年夏天虫灾四起。这时候所有的农副产品都是一样，最怕虫咬。 病虫害。 病虫害在当年来讲也没有什么能打药的东西。很少。我跟一个在台湾的僧人师傅聊天。说打药，他说我们首先来讲呢，我们不能杀生。 小虫也不能。 不能 啊， 不能。我们 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在这儿都用上了。 对了，他说我们这个做出来的茶，您放心，肯定有机。为什么呢？首先来讲，我们做茶，这个在这个台新北的一个茶山，那是一个寺庙茶山，这寺庙就属于这种不接受布施的。自给自足。它是古禅宗古禅林风格，自给自足，当然可以买它的茶叶。这个是可以的，它做成商品，就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啊。这确实是，他说您看我们这茶叶肯定有机，因为我们不能打药。我们打药把虫子都杀死了，我们这事儿都白干了。他可不摆修行为什么的，这这白忙活了，这天天得造多的孽。这不行。我说那你得驱虫啊，你完全不驱虫也不行啊。他说这因为这走太多弯路了。他说我后来我想一主意，那大师傅跟我说，他说我想啊，要不咱喷点辣椒水试试吧。这许能管点用。 那茶不是完了还得洗吗？ 那也没事，人有个代谢性，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他把辣椒水调好了，喷辣椒水。第一次呢派出一个僧人小队8个人去了。 回来一个是吧，先把自己都喷死了。 哎呦，这8个人那脑袋肿都跟猪头似的。一个他迎风吹呀，你想想。他往回灌。 这感觉就是喷的防狼喷雾是吧。 你想他那人这皮肤受不了。呼吸也受不了。 真是。 虫子没怎么着啊，虫子没跑人都跑了。 关键是虫子怕不怕辣椒这个事儿。 他那么想吧，后来叫停了，后来不怎么办了， 因为没人去喷了，受不了了。 所以我给你举这个小例子，什么情况呢？我说就是说，在以前的人呢，尤其是没有那化学试剂的情况下，那防虫几乎是不可能的。虫子是防不住。为什么在很多人要拜呀、求一求啊，今年别起红虫灾呀，就这道理。这一年，这个虫灾就起来了。在这个茶天里边这么一咬。起的什么虫子呢？这虫子叫小绿叶蝉。小绿叶蝉是个什么虫子呢？小绿叶蝉这虫子不是像那个蝗虫似的嘎吱嘎吱咬，不是。它是滋喽滋喽吸。 它主要附着在那个茎叶上是吧、吸里头的树枝儿。 哎， 它就有点像蚊子那感觉，它是叮咬式的，它不是直接的啃 啊， 吸这树枝，吸什么呢？得吸那嫩的，越嫩越好，嫩芽嫩叶，那枝叶足啊，哎，甜度高，它吸这个，它吸完它飞走了，它吸完以后这茶呢，会不会当时死去呢？不会，但是会怎么样呢？发育不良 啊， 这都萎缩了，还是萎缩，这茶农一看可要了命了，说这可怎么办呀？这都没了，你这就没有收入了。刚才我讲了，这个是谁发明的？是客家人。 嗯， 咱们这闽南人敢于拼搏，持家勤俭。那客家人都加个更字， 对， 啊，非常的勤俭。 嗯， 不舍得呀。 嗯， 闹虫灾是什么时候？闹虫灾一定是夏天，而且是盛夏才会起虫子。您的蚊虫都是这道理。 嗯， 要不然不会。下去。 嗯， 就在这天啊， 摘下来了。可是台湾的这天啊，大家 想 想， 你 想 想， 热死了， 摘下来。 嗯， 关键是刚才我讲了，叮咬都叮咬是嫩芽嫩叶，而嫩芽嫩叶又是最不好摘的。 嗯， 不出数。 嗯， 摘半天没多少。 嗯， 摘了以后怎么办啊？做吧。怎么做呢？没想法，有点像咱北方人对待黄花鱼那感觉。施以重手 啊， 去清蒸是不行了 啊， 下料吧，同志们 啊，折着它那味儿， 哎 啊， 在当时做茶也大概是有这么个心态啊， 嗯， 那就是说，当然它不能下料啊， 嗯， 胡椒、孜然、辣椒面这都不能下，什么意思呢？那落实到茶这角度上，什么叫施以重手呢？就叫做重尾雕，重发酵，反正一切我都往重了做， 嗯， 平时的尾雕度，比如说。取比方说两个小时， 嗯， 我这我就给它拖了四个小时， 嗯， 这平时发酵度 50%， 我这给弄到 80%， 嗯， 给弄重一点，看看能不能好一些， 嗯， 在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茶就做出来了，做出来一喝呢，感觉非常的不错， 哇啊， 茶农自己喝非常不错， 嗯， 说那正经市场认可不认可呀？可没数， 嗯， 心里还是没数，那就说这菜做出你觉得好吃。客人觉得好吃不好吃？ 对对对对对， 这还有一道关呢。 嗯， 是不是？ 关键是你自己创作的呀，你多少都觉得挺不错的， 对， 是吧？ 没太失败，就都是成功。说的客人觉得好不好，那不一定。 嗯， 茶农也是这意思。当时茶农自己不能卖茶， 嗯， 没有说把茶农的茶直接卖给消费者的，没有这情况，挑着担子， 嗯， 到台北城里。卖给茶庄， 嗯， 茶庄人家有手段，就人有渠道， 嗯， 再卖这茶叶，挑着担子进了，进台北， 嗯， 找茶庄，茶庄一喝这茶好啊， 嗯， 非常好，蜜韵十足，有蜜香感， 哎， 说你这茶有多少，说这茶有多少多少都要， 嗯， 都要比你平时给我送来那茶叶没被虫子咬那茶叶还贵 哦， 回去告诉你，告诉你们村里去，这茶叶以后有多少收多少 哦。 这是技巧啊， 一炮而红了。 注意啊，这是技巧，什么意思呢？收茶叶这个人内行 啊， 懂吗？这个很重要。 内行在哪儿啊？ 内行在知道给钱上了。 哦， 鼓励生产积极性。 啊啊， 鼓励生产积极性。 嗯， 我不知道你这茶哪来，这个新品种，咱没见过，那我就得把你这人围住了。 哦， 你得觉得有利可图，你自己还会再给我找来。 嗯。 我这要一次就跟你砍价， 嗯， 你心酸的我下不做这个好不好？ 对， 这事儿许就划过去了。 哦， 所以这个人是贸易的高手。 嗯， 一次对这个品种，别看这个新品种，理论上你得撇唇咧嘴说这什么玩意儿不入流啊？ 对，这才能砍下来价呢。 对呀、 啊。 但砍价不能乱砍。 嗯， 这就跟那天说到哪儿聊到哪儿啊，我们有一个聊天说起来，我们这一老师， 嗯。 啊，老先生也是跟人家做这茶叶生意。 嗯， 试试你懂不懂？比如说孙涛、 嗯， 孙老师进来了，说：“孙老师，我这儿有款茶，您喝一个吧。” 嗯， 孙涛老师故作镇定，撇唇咧嘴。 嗯， 反正喝了。 嗯 嗯，假模三道的，反正是 一般吧。 啊，说了，说说这个这茶叶，他说您开个价吧。 嗯， 我们这老师就说了，说150。 嗯。 这茶叶值多少钱呢？这茶叶它平时批发就得照着750。 哦， 他说150。 嗯， 孙涛老师本着在动物园买衣服的原则，拦腰就是一刀。 好、哦，给七十卖吗？ 哎，对，人家说门在那边，出去把带上。你不懂啊？ 啊，对对对， 对吗？ 对， 一次就漏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贸易里边很多有很多种的试探。 嗯，对对对，就跟昨天我看那朋友圈有一个人在那吃牛舌，哎，牛舌看着行啊，我说那个带过来吧，带过来请你喝红酒。我说我这儿家里还有一瓶奔富407，没说407，我说有瓶奔富。那人说不带，肉比那酒贵。我心说我就给他回点，我说我这是407。还说不带，肉比这酒。我心说，我说我看了一眼你那牛肉啊，我可没好意思说，我说你那也就是什么澳洲什么什么牛舌，澳大利亚的那一盘儿，我说在店里吓死他卖，他卖不过200块钱、 嗯、 你那一共摆两盘儿，我那一瓶儿你随便上，咱不说那假的，你就上什么京东啊这些那正品店吧，怎么着低于600块钱没人卖你。我说我这一瓶酒换不来你那两盘破肉，我给撅了一顿。 不懂， 懂，对不对？ 对， 你跟外行你就没法聊，有时候， 对， 是吧？ 这很重要啊。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这个说这咱们的说那个收茶说到这儿、 嗯、 就是说当时在茶庄里边负责向茶农收茶的，尤其在台湾、 嗯、 做这种大宗贸易的都非常内行。 哎， 那人家太知道什么叫好茶叶了。 嗯， 什么时候该压价，什么时候该抬价，人心里都有数。 嗯， 您以为做那收茶叶那么容易，您就本着都拦腰一刀，反正家里就不赔的原则、 嗯、 那您就外行， 而且得有眼光。像这个第一次见的这种，那你对它的这个市场前景得有一个估计， 哎， 对吧？你尤其新东西突然上的时候，一般人他可拿不准。 对， 就是你别管是一毛也好，是一块也好，他觉得我这东西一毛也是干赔啊，没人认呢，他还得有魄力，还得有对这个市场以及对这个茶叶行业深入的了解，这个不容易， 不容易。 啊、做第一个人永远不容易。 哎、当时认可了，而且给了很高的价钱， 嗯、 跟你说。回村去，这茶叶还有多少都拿来， 嗯， 还这价钱、 嗯、 甚至比这还高。这位回去了，拿着钱回去了，人说又干嘛去抢去了，这是、 嗯、 怎么来这么快这钱怎么、 啊、 卖了，是房买了、 啊、 不是房买了，茶买了、 啊、 什么茶买了，你这咱那让虫子咬那个我拿回来做那点啊，我知道怎么了，卖了， 嗯， 卖多少钱，你都在这儿呢，这个钱是要比正常茶叶还要高的价钱。 哦， 说这个能行吗？你说这真的？ 人是不是傻了？ 说你骗我们的 啊！ 说他骗我，这个客家话管骗人吹牛叫什么叫蓬风？ 哦， 为什么我原来讲我说这茶有个名字叫蓬风茶？这道理就在这儿了、 嗯。 说你蓬风，说没有、 嗯、 真事儿。 嗯 啊，那你一说两说就有人信，跟着他一块上城里这个茶行去收这个茶叶。 嗯， 人家到多照单全收，按这工艺做的都收。 嗯， 这就一炮而红。这个茶就红了，这个茶的名字很多， 嗯， 这个茶后来被这个茶庄经过了精心的备制、挑拣、包装之后，卖到了大洋彼岸， 嗯， 卖到了英国， 嗯， 啊，这个茶就叫做东方美人茶， 嗯， 啊，名字还有很多，由于发酵度比较斑斓，还叫五色茶， 哦， 啊，就是它的茶干茶的颜色分了很多种，还就叫五色茶。 嗯， 还叫什么呢？由于汤色好看，又叫了香槟乌龙。 哦， 香槟乌龙这名字也是它的。 嗯， 又因为嫩彩，您记住了，您喝东方美人茶，您把那茶底扒拉开一看，第一有点硬，硬是对的，因为它被那个茶虫子咬过。 嗯， 第二点来看，一定是嫩芽嫩叶，一定是嫩芽嫩叶，浅毫。带有白毫，所以又叫白毫乌龙。 嗯，哦， 还叫什么？这好几个名字了啊！ 我的，这已经记不住了。 还叫什么？还叫翻装茶。 哦，这翻装茶有什么意思？ 就是卖给那茶庄，那茶庄是做外贸生意的。 啊， 叫翻装茶。 嗯， 您记住了，尤其是在咱们以前的这时代啊， 嗯， 不太喜欢讲洋， 哦， 爱讲翻。 嗯。 有具体的事例，后来我就琢磨，我说为什么叫翻装茶？ 李翻院， 不光是这个，比那还重要。 嗯， 你想想，到今天为止，我到台湾还有一些隔阂。 嗯， 什么隔阂？对东西的叫法不一样 啊。 举一例子，就把今儿这事儿讲明白了。有一东西，咱叫西红柿，人叫番茄 啊。对， 这个人家不知道什么叫西红柿。 嗯。 人家只知道番茄， 嗯， 这跟那翻装是一个道理， 嗯， 是打外边传进来的， 嗯， 这叫番茄，咱不叫这个，咱叫洋茄子。 不，那个广东那边、福建那边，就整个那一边，西红柿都不叫西红柿， 就 叫 番 茄。 哎，就是我跟你讲， 对， 这个是闽南语系统里边的一个特色。 哎哎， 他这个喜欢用番这个词儿。 对，它一个是陆路丝绸之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你看一个是帆，一个是洋，就带这俩字儿的都是通过这俩来的嘛。 对，但是咱们就爱用洋，他爱用帆。 嗯， 咱怎么叫洋葱啊？你听这名儿。 对，那你不是你有好多你也叫番薯，你叫吧？ 我不叫，我们叫白薯。 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哎，番茄我也知道怎么回事， 对， 但你不这么用而已。 嗯， 哎，他喜欢这么用。 嗯， 所以这个茶又有一个名字叫番庄茶，就叫番庄茶，不叫洋庄茶。 嗯， 这要搁在北京，这就叫洋庄茶了。 嗯， 哎，它叫番庄茶。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包装呢，咱们现在话说叫搞复古。 嗯， 叫东方美人茶都叫这个，俗了，俗了，没竞争力了。 嗯， 我换一个，我叫五色茶。 哦， 您得知道，其实说的没区别，还说这个， 嗯， 我再卯着劲说，我再换一个叫蓬风茶。 嗯，哦， 现在的新竹地方还有很多地方还叫蓬风茶。 嗯， 这蓬还俩写法。 嗯， 一个写呢就是膨胀的膨。 嗯， 说这人膨胀了，叫蓬风茶。 嗯， 还是这蓬。有一写法呢，木字边一个亚运会的亚。 嗯， 这还是蓬风茶，还这么写。您就我跟您讲这道理，就是说您再去买再看的时候，您知道。 嗯。 你甭管叫哪个，反正换汤不换药， 嗯， 还是这一套。 嗯， 他里外里说的， 嗯， 还都是这个。 嗯， 就是台湾名品， 嗯， 叫东方美人茶。 哦， 啊，这个茶当时贵到什么程度？那贵比黄金不敢说，但是要比一般的农副产品的价格高很多了。 嗯， 啊，那它每一斤的价格相当于是稻米价格的10000倍。 哎呦， 嗯， 那可挺贵了。 挺贵的。 嗯， 现在就说5块钱一斤米。 嗯。 那10000倍就是50000块钱一斤茶叶，搁在今天也是个中高档了。 嗯， 啊，不敢说高档啊，今天10000万一斤的茶叶大有，嗯， 对， 大有之在啊。 嗯， 这咱现在不敢这么提了，起码是个中高档吧。 嗯， 那当时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基本上没有说本岛消费的。 嗯， 啊，包括还有一些现在写的更洋气一点的，还是这茶叶，它写叫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台湾茶区。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给我们说了很多东方美人茶的别名，不知道您记住了几个呢？多杰老师说还有一个比较现代比较摩登的叫法，那到底这个叫法又是什么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 这东方美人茶都叫这个，俗了，俗了，没竞争力了。 嗯， 我换一个，我叫五色茶。 哦， 您得知道，其实说的没区别，还说这个。我再卯着劲说，我再换一个叫蓬风茶。 哦， 现在的新竹地方还有很多地方还叫蓬风茶。 嗯， 这蓬还俩写法。 嗯， 一个写呢就是膨胀的膨。 嗯， 说这人膨胀了，叫蓬风茶，还是这蓬。有一写法呢，木字边一个亚运会的亚。 嗯。 这还是蓬风茶，还这么写。您就我给您讲这道理，就是说您在去买在看的时候，您知道， 嗯， 你甭管叫哪个，反正换汤不换药，还是这一套。 嗯， 它里外里说的， 嗯， 还都是这个， 嗯， 就是台湾名品， 嗯， 叫东方美人茶。 哦， 啊，这个茶当时贵到什么程度？那贵比黄金不敢说，但是要比一般的农副产品的价格高很多了。 嗯， 啊，那它每一斤的价格相当于是稻米价格的10000倍。 哎呦， 嗯， 那可挺贵了， 挺贵的， 嗯， 现在就说5块钱一斤米， 嗯， 那10000倍就是50000块钱一斤茶叶，搁到今天也是个中高档了， 嗯， 啊，不敢说高档啊，今天几十万一斤的茶叶大有，嗯， 对， 大有之在啊，这咱现在不敢这么提了，起码是个中高档吧， 嗯， 那当时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基本上没有说本岛消费的， 嗯， 啊，包括还有一些现在写的更洋气一点的，还是这茶叶，它写叫。福尔摩沙茶， 福尔摩沙，这是个听起来像是英文译过来的，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台湾呀，以前叫 Formosa 哦， 啊，它就是台湾茶的代名词。 哦哦哦哦， 还是东方美人茶，就是东方美人茶的当时的地位。 嗯， 因为今天您所能知道的所谓洞顶乌龙和高山茶，大概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才发轫起家的。 嗯， 是很靠后。要搁在人东方美人茶面前呢，这都算新秀。 嗯， 这属于新秀产品。这东方美人茶，你想想，那都是19世纪就比较知名的产品了。 嗯， 所以当时如果你看到那个外箱上印 Formosa 起，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这种东方美人茶的系列茶。 嗯， 哎，那么到这个再往后，我们说谁接棒于东方美人茶呢？ 嗯， 那就得说高山茶。 有。 啊，那是台湾今天比较流行的茶品，甚至要超过于东方美人茶的是讲高山茶。 嗯， 但高山茶所带来的背后的理解是什么呢？是对台湾茶区中的高山茶区的开发。啊，请您注意，这是不一样的。 嗯， 刚才我头来给您讲了一种茶，就是咱们讲三种，一种是台湾的叫木栅铁观音。 哎， 木栅铁观音是在哪儿呢？是在台北周边的木栅地区。 嗯， 那木栅地区是一什么海拔呀？是一中海拔。 嗯， 它最高的地方也就无外乎是个中海拔，600到800可能还不到。 嗯， 那么做东方美人茶呢？做东方美人茶所用的茶也都是中海拔茶，而不是用高海拔茶。所以讲高海拔茶，海拔要超过1000米。今天台湾的很多高海拔茶区要超过2200米，啊，超过2200米就很高了，就已经非常高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大概是70年代往后，80年代初期， 嗯， 这么一个事儿。 上个世纪70年代 往后，80年代初期， 嗯， 怎么回事呢？原来我讲了，我说台湾自从有茶那一天起，就是和外贸密不可分的，啊，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主要是供给其他的市场啊，尤其是岛外的这些高端市场吧，甚至于是西方市场。但是慢慢后来呢，它跟咱们中国茶都面临着一个比较相同的问题，就是说它被其他新兴的世界性茶区所取代。 嗯， 啊，那你比如说印度和新西兰，啊，就和斯里兰卡， 嗯， 就我们讲的西兰茶区， 嗯， 啊，不是新西兰茶区啊，是西兰茶区。 嗯， 说顺了嘴了。西兰茶就是今天讲斯里兰卡， 嗯， 这个茶，那慢慢的他们的这个价值更大，就是说利润率更高，商人更愿意去做，慢慢的就行销到了欧洲，甚至是美国，也就把 Formosa 茶给忘记了。 嗯， 以前美国是喝台湾茶的， 嗯， 很大一度。 那到70年代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台湾茶的外销啊就非常衰落了， 嗯， 就非常衰落了。所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如果想让它继续的话，咱们说产业要怎么样转型， 哦， 内向转型， 哦，你得捧新人了，是不是这意思？ 首先来讲是培养岛内饮茶的习惯，就是本岛饮茶的习惯。 嗯， 您不能光指着外边喝， 出口转内销是吧？ 对， 嗯， 出口转内销，这其实啊跟印度一样。 嗯， 这英国人刚殖民印度的时候，印度人不喝茶。 嗯， 看英国人喝茶都觉得这跟傻子似的，说这还喝它干嘛呀？苦苦了吧唧的。印度人呢就不喝。 嗯， 后来这个。印度这茶叶生产做得非常好，如火如荼，哎呦，赚了很大的钱，生产量呢也很大，产能也高了。 嗯， 这英国人一看这不行啊， 嗯， 这光往外卖这不行，咱得培养一下内销市场啊， 让他们也喝。 哎， 啊， 这才慢慢的把印度饮茶的风气带起来。今天您到印度，您还必须要喝茶。 嗯， 啊，但印度人还天天喝茶。 嗯， 也是喝红茶。 嗯， 啊，红奶茶也是这么喝。 嗯， 道理差不了太多。很多都开始是由于，哎，要发展经济嘛， 嗯， 然后做出口换汇嘛， 嗯， 那慢慢我经济条件也好了，所有人都会对这样一种优雅的饮品，这样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而感兴趣。 嗯， 那喝上一杯茶的感觉多好，往那一坐，凡是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有这个感觉，包括台湾也是如是。那这个时候本岛就开始消费，消费力就强了，那当然对茶的需求也就不太一样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首先来讲呢，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外销产品啊，不是主力， 嗯， 不是消费的主力。那口感上因为它有差距， 嗯， 那用什么茶呢？选来选去，其中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今天讲高山茶。高山茶的好处在哪儿呢？它首先来讲，它是关注点在于原材料， 哦， 这是很重要的。这里边时间有限，我给您简单讲它这个产销模式的变化。 嗯， 在以前来讲呢，刚才我给您说东方美人茶的时候，您还记得吗？这茶农做完茶，挑到茶行里边，由茶行来收。 哦， 收上来以后，统一经过焙火， 嗯， 挑拣、包装、 嗯， 运输、 嗯、 销售，这样互动完成的。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外销比较衰落的前提之下，原来的老茶行呢，基本都衰落了。 嗯， 就不行了。 嗯， 或者也要转内销。那茶农呢，开始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自己做茶。 嗯。 自己做茶自己卖， 嗯， 那就是说原来我只用完成这加工环节的一半，今天我不仅要完成加工环节的全部，而且还得负担起加工环节以外的销售环节。 嗯， 这对于茶农来讲是重大挑战。 对， 也没有过。 嗯， 所以所谓叫转型其实是这个难度，是这样的一个难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比如说铁观音或者东方美人，它都不是太讲求原材料的，它是讲究制茶工艺，包括后边的拼配和焙火工艺的。那这个显然茶农没有什么优势，反而是开发高山茶园。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有高山茶园，这就是王牌。 嗯， 你跟我比吗？没得比。 嗯， 为什么？先天就不同。 嗯， 那这个时候的茶叶一定要比先天，不能比后天。 哦， 比工艺，茶农也不行。 嗯， 唐僧也不在制茶工艺上胜出多少， 嗯， 要在先天比，那就是说谁有高山茶园，那我这个地理优势在这儿呢，你这1500，我这2200，咱俩没得聊。 嗯， 嗯， 说是好喝吗？老师，那确实好。 嗯， 那2200呢，要跟1000的喝，你也喝得出来。 嗯， 随便给谁都喝得出来，不一样。 嗯， 那这气候还差着海拔差1000米，您像什么概念呀？差很多了，这已经。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高山茶开始发迹。 嗯， 就是很追求原材料的品质、产地。你喝东方美人茶，你是不会问的。你不会问您这是哪儿的东方美人？ 哦， 我就说台湾，台湾就可以了，还不用再往下问了。 嗯， 但是如果您要是喝高山茶，你就会问。 嗯， 您这是骊山的，是大余岭的呀？ 嗯。 您这还是福寿岭的呀， 嗯， 对不对？这不是一产区，您这是龙凤峡的呀， 嗯， 那就是每个小产区代表了每个不同的山头、不同的海拔、不同的段位， 嗯， 开始追求原材料的好， 嗯， 这个高山茶起家就是这么起个家，它跟后前期的这个茶是不一样的，所以高山茶那说品质怎么样？由于海拔比较高，所以它这个整个茶叶中的氨分比呢，就是。氨基酸多，茶多酚少， 嗯， 鲜爽度高，苦涩度少， 嗯， 这路茶就比较适合做成轻发酵的清香型的乌龙茶， 哦， 球形乌龙， 嗯， 就可以说这茶汤好，好是好，但是也不适合做红茶，反向不适合， 嗯， 因为什么呢？还是氨分比的问题，氨基酸太多，茶多酚太少。不适合做红茶，做出红茶滋味寡淡， 嗯， 平庸，反而还不好喝， 嗯， 所以你看它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嗯， 它也不是都适合，所以今天咱们知道在高山茶区，比如说我去到一些台中啊，一般都在台中地区是高山茶区，很危险的， 嗯， 你知道年年都因为有在高山采茶翻下去的 啊，真的呀， 啊，有的呢是人翻下去，有的是车翻下去， 哦， 啊，还有一些地质灾害。比如说泥石流啊什么的都有，都有啊，山体滑坡 这么危险， 危险， 嗯， 危险，上去还是不容易的， 嗯， 你想想把车从平地开2200米海拔， 哦， 这也得开一会儿呢， 啊，是，那倒也是， 啊，这得开一会儿呢，而且上面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是很好了， 嗯， 配套也不是很好，所以是非常的辛苦的。那么说高山茶就因为追求了这种鲜爽的口感，所以高山茶理论上台湾高山茶是不备火的， 嗯。 没有焙火工艺的，所以喝起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你也会觉得有一点过轻， 嗯， 口感上有一点过度的轻， 那就不耐冲泡呗，是不是也等于 耐冲泡？ 哦，每一泡出来都是轻的， 嗯，我说的是清爽的轻 啊， 它是很清爽的， 嗯， 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肠胃不好的呢，可能喝起来还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有点生， 嗯。 就是跟您吃生香蕉那感觉， 哦， 生猕猴桃那感觉都一样， 哦， 这水果生的你吃了不也不舒服吗， 嗯， 啊，你也觉得涩， 嗯， 你也觉得吃到胃里好像我说觉得就是柔酸的那个在胃里那感觉吧， 嗯， 不是太好， 嗯， 我是不很喝得了这个高山茶的。 这不是您年轻时候买的第一回茶不就是这种？ 不不不不不，太看得起我了。 你不是清香型乌龙茶吗？ 对对，但是低山的。 您这是海拔20米的是吧？ 200米左右，我现在回忆一下也就不到那么高 啊， 买不起。这就您引出了下一个话题， 啊， 就是高山茶普遍的价格确实比较高 啊， 嗯，要高于同比的，比如说都是做球形、清香型，那高山比不高山的价格要高30%-40%、 哦， 是一定的 哦。 如果是明星产区的，很正的， 嗯， 正就是说很核心的吧，这个意思。他们喜欢用正这词儿啊， 嗯， 哦，这很正，这个真 长姑娘长得很正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怎么讲， 很漂亮， 很好， 标志，啊， 哎，反正就这意思吧。如果很正的产区的话， 嗯， 价格高的就更多， 嗯， 高的就更多。那今天呢，在市场上，我再给您揭个小小的内幕啊， 嗯， 还有点时间哈，我给您揭个小内幕。真正啊，你能喝到台湾高山茶的机会也不大， 为什么？ 一个是本岛就有消费。你自己就喝不到那么多，还有一个呢，现在大量的呢，也可能是中低山代替的。 哦哦哦， 反正你也喝不出来。 怎么能因为我喝不出来就骗我呢？ 哎，当然是不对的了 啊， 当然是不对了。但是呢，我说这里边也有消费者对于高山茶的追求。 嗯， 如果高山茶没有那么大的追求的话，那是不是也就是高山就是高山，中山就是中山了呢？各有特色而已嘛。我还觉得中山有一种醇厚的口感呢。那就是因为大家对高山有这么好的追求，点着名进去就得要，老板有高山乌龙嘛。你倒霉吧你啊。老板心里话说你可来了， 逮贼波了。 所以说在这儿 到那海拔二十米那个拿出来是吧， 那你喝不出来，你不对比喝不出来，工艺好就行。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啊，要理性的认识茶，不去盲从市场上的一些风气，这个是很重要的。别市场上喝什么您喝什么，市场上不喝什么您不喝什么，多了解一点茶，多了解点与茶相关的知识，给咱们节目做广告，就是多听听咱们节目什么意思，最终要产生一个您自己独立对于茶判断的标准，这样您就不会人云亦云，这样咱们就不会随波逐流，咱们就不会被市场上的这些人忽悠。 好啊，咱们今天台湾茶局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五十五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Okay.